DC Weekly News， 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这周过得好吗？欢迎收听本周的国际新闻。首先跟您一起来关心新冠肺炎的最新状况。本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英国首相强森已经证实确诊了新冠肺炎。27号他在 Twitter 上发文表示，自己过去24小时之内出现了轻微症状，而采检的结果呈现阳性，目前正实施自我隔离。但是呢，他也表示会用视讯会议的方式来继续领导政府对抗疫情。截至3月27号为止，台湾的确诊病例为267例，在过去一周内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。而全球的确诊人数呢，也在本周高达了55万。其中美国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中国和意大利，来到了86012例，死亡人数呢是1301例，成为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。美国境内最严重的就是纽约州，占了39000多例。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啊，公共卫生专家表示，病毒之所以在纽约市蔓延，人口密度可能是最大的原因。不过呢，同时也在27日的上午，白宫防疫说明记者会上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，美国确诊人数飙升的主因是因为采检的数量大幅增加，更进一步的质疑中国确诊病例数的真伪。而美国总统大选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啊。民主党前副总统拜登与参议员桑德斯先前都暂停了预定在17日举办的初选造势大会，而预定将于今年7月和8月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，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也开始讨论替代方案，以避免密闭的会场成为传播病毒的危险场所。受到新冠肺炎影响的还有东京奥运。在本周3月24号晚上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通过电话，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，奥运不会取消，而是延后一年举办，确定最晚会在2021年，也就是明年的夏天来举行。不过根据中央社的报道，奥运规划筹办繁琐又复杂，法新社整理出了五大冬奥延期可能会面临的挑战。首先就是赛事的排程，明年将会有许多的大型运动赛事，包括了7月的世界游泳锦标赛，还有世界田径锦标赛，以及欧洲冠军联赛也已经从今年延后至明年举行。此外还有场地、选手村的安排以及旅馆的定金等等各大问题需要解决。东非的蝗虫灾难依然持续肆虐当中，除了东非各国之外，蝗灾的范围也先后蔓延，影响到了西亚、南亚地区各国。而邻近的中国云南、西藏、新疆等地区风险大大的加剧。中国农业农村部等单位也开始要求各地来进行加强预警。东非蝗虫灾难目前仍然没有好转的趋势，然而现在春季又要到来，等到蝗虫孵化又会形成一波新的蝗虫大军，对于粮食安全和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威胁。接着一起跟您关心南韩恩浩房事件的最新进展。本周三，也就是25号，南韩警方公布了嫌犯赵周斌的名字和照片。警察厅在将他移交至检方的时候表示，之所以揭露赵周斌的身份，是因为他反复用残忍的犯罪手段，使得多名女性，其中更包括了16名的未成年人，沦为性奴隶。而在本周一，韩国总统文在寅承诺将会进行全面的调查，严惩不贷。DC Weekly News， 本集为世博第一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通知哦。那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